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好，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利安。咁啊，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要支持我哋嘅节目咧，有好多方法嘅，即系除咗实际货金之外，除咗你哋去 share， 即系去分享我哋节目嘅连结，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连结上边去留言俾意见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多个方法咧，大家可以 real time， 即系去即时实时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动噶喎。咁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封烟嘅热线24404088 24404088，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咁啊喺我哋节目时间咧，咁啊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去表达意见啦，集思广益啦。好啦，多谢大家支持，记得打电话咯。 好啦，头先咧我哋就讲到话2016年咧呢、這个旺角嘅鱼蛋革命咧就系、是、被。即係好多人被拉咗啦，告暴動啦，咁然後就本土派，甚至乎係成個香港咧都經歷咗，即係其實主要係本土派啫，因為本土派係係即係會衝啊勇武派嗰班嚟噶嘛，咁所以佢哋係即係呢一班人咧係受到好重大嘅打擊，咁喺16年之後咧，基本上都冇再見過啲咩大型少少嘅街頭行動啊，或者衝擊啊，或者示威啊，基本上都冇乜， 甚至乎連一啲遊行嘅人數都係少咗噶， 少咗好多，即係連泛民嘅遊行集會都係好少人嘅。 因為喺講緊依件事，即係而家香港依件事未發生之前咧，我之前係每一次遊行，我都係講緊，唉，你話三點幾起步，我可能我幾點鐘會龍尾出發咧咁樣。差不多每一次在灣仔去到集成嗰個位嗰陣時係五點鐘或者多啲就已經見到龍尾，咁但係依幾次已經唔係啦，九點鐘夜晚九點鐘未見到龍尾，可以試過。 咁同埋啲人咧而家都唔遊啦，我見到咧我觀察咗咧好多人都唔遊行啦，其實咧佢就喺附近啊或者終點咧就喺度涼冷氣啊餐廳啊喺度等。 嗱我識嗰啲朋友咧就話喂三點鐘遊行喎、啊，得啦。我可能你都識嘅啦，四點鐘去飲杯酒先啦。你知你講，我咁你知我講邊個？咁有啲咧就可能會話，飲茶先啦。喺附近，我哋唔好去銅鑼灣啦，去灣仔飲完茶，咪灣仔攝落去咯。 晏啲先出去咯，六點先出去就差唔多啦。 因為大家明白噶嘛，你班差佬又要我哋困獸鬥啊嘛，你要我喺嗰邊焗。咁我咪去嗰邊涼冷氣咯。總之去到適當時候我就落去噶啦。你點阻我啫？條街 我哋就即係講翻呢個暴動先啦。即係而家好關鍵嘅時候嚟嘅。咁佢而家去到即係用告暴動罪呢樣嘢嚟恐嚇咧，其實都幾得人驚啦。即係我諗你即係俾人拉告暴動罪坐幾年監，嗰個成本咧，即係個後果係仲大過你中橡膠子彈嘅隨時。即係橡膠子彈你即係唔好計咩射頭嗰啲先啦，唔好講死先啦。咁但係。受嗰啲皮肉之苦咧，相信都唔夠呢個坐監嘅恐嚇大。 如果我冇記錯，暴動係咪可以最高判到10年？ 係啦， 咁依10年嚟講，眨下眼可能會好快過，但係依10年對，如果萬一對一啲即係抗爭嘅意思嚟講，出翻嚟呢個社會個影響，即係你話佢仲可唔可以即係？係呢個 十年，我覺得真 係捉到呢個社會咧， 都唔可以話快過嘅。即係你諗下，十年前係幾多年啊？2009年啦。 係啊。 咁當然佢未必會即係服刑服足十年，亦都未必判10年啦。 咁放假咁樣啦， 即係當坐2-3年呢係基本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告暴動，同埋喺佢告到之前係呢段時間咧，佢又唔俾你保釋咧，即係你已經係焗住要坐。即係佢可能之後話我哋撤控啊，或者改用其他嘢啊 ，kick 啊，即係好多嘢可以玩殘你。即使俾你保釋都好，你都係要個個禮拜或者日日。而家通常佢哋啲條件咧都好誇張啊，即係1-3-5啊，或者係每一日走去報道啊嗰啲咁樣啦。嗰、那個，但係你對比翻元朗嗰啲打完人咧，就可以即刻1000蚊保釋出嚟啊，剩啊咁樣冇。而家、喂，屌佢哋乜都冇做咗，有個大把可能嗰啲賣用刀喺身，又告佢攻擊性武器，唔俾保釋喎。 唔係，同埋 暴動添啊，好似而家係。 同埋我亦都有想問翻你香港警察，如果你話。依班後生仔係佢哋嘅行為係暴動，咁暴動嗰個原意係咩先？元朗西鐵站嗰班白衣人，佢哋做嘅係唔係暴動啊？ 恐怖襲擊添啊，直情。 佢哋甚至乎可係啊，喂，真係依個再上升一級嘅恐怖襲擊，係全球性嘅議題，恐怖襲擊嚟㗎呢個係。你同我講拉咗10多人，你有冇搞錯啊？ 仲即刻可以保釋喎，屌！ 仲可以保釋，使唔使報道？我想問一下，喂。 由你嗰日全世界都睇到你， 要報道啊！兩個禮拜去一次啊！ 人哋去打完你班白衫打完人，跟住警察去保護你，全世界都睇到嗰陣時候，你同我講嘅今日十幾人，好啦，班後生仔一日拉十幾廿個，跟住琴日又拉四廿幾個，跟住而家又話又話傳播報道，咁嗰班白衫係乜嘢啊？點解佢哋遊蕩啊？純粹告佢，喂，你依樣嘢你全世界睇到噶，你唔係咁樣得過且過就算啦。你班香港警察就係咁樣做嘢嗰陣時候，一陣間全世界都圍攻你嗰陣時候，你冇人幫到你㗎。同你講，而家最後通牒啊，同你講，你要做翻有一個有良知嘅香港警察。而家你好改，如果你唔改嘅話，你第時真係冇路行。我同你講，你要死得好撚慘。我同你講， 烏克蘭嗰啲警察咧，就喺革命完結咗之後咧，就跪曬地下度要求人哋原諒啦，全部跪喺度啦，即係都唔係全部啦，但係有一堆 某部分啦。 咁但係就冇人原諒佢哋啦，沖埋攞口水啊，打佢哋啊，即係即使你係跪喺度都冇用，你殺撚咗人，即係你對呢個國家、對呢個民族造成一個咁大一個傷害、永不磨滅嘅一個傷痕咧，你做啲咩都冇意思。 冇錯，你唔好 即使我抌你去坐監坐幾十年都好，個人都唔會翻翻嚟，死咗就死咗啦。 係啊，而家你哋所做嘅嘢，成日話喂。香港有罪案，我就要撲滅。而家個問題，個罪案源喺共產黨啊！而家你係企喺共產黨度殘害香港嘅平民百姓。而家你做緊嘅嘢係魔鬼做緊嘅嘢。你同我講話，你而家你除暴安良，你含撚啦嗱。 咁而即係而家頭先講啦，好關鍵就係佢用到暴動嚟恐嚇咧，同埋亦都咁講啦，即係佢既然用到呢一樣嘢嘅時候。他之後一定會再拉人，即 沒錯， 譬如你說現在只拉得四十幾個，但是他一定會看什麼閉路電視、啊、又成、啊、怎樣去慢慢跟、啊、你拉幾百個是絕對是 不出奇的事情啦，可能真有幾百個人會被人拉暴動，甚至更加多，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如果這一刻大家退讓退縮，即是說怕不再出來的時候，那些東西就沒有了，即現在就是共產黨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叫團結大多數打擊的少數，就是圈出來啦，你做最激進呢，走最前那些呢就會被人拉的啦，過暴動的啦，你是和理非呢，遊行一下就好啦，就沒事的啦，那就即是去恐嚇你們，即是你們呢不要嘗試呢再出來抗議，就不要叫我們釋放示威者啦，不要釋放暴動啦，你再出來呢我只會再拉你，越拉越多，即是他是這樣想的，是的，但是如果這下退縮的時候，香港會輸得很慘，即除了有很多人被拉個暴動，會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了人生，沒有了將來之後呢、香港人都可能沒得翻身的， 沒錯， 即很多會很多人犧牲的，即不單止是坐監，可能很多人沒有份工作、啊、損失了你在這個社會上的影響力、啊、你沒有了個位置，即很多人現在黃了嘛，是即現在我們拋個身出來，有些就我公開反你，即譬如車長，我們是 實名真是真名真姓去聯署說想搞罷工的時候，喂，這些被人家抽算盡換了一堆、啊、全部藍絲的，那怎麼辦呢，是吧，咁都好難搞㗎，所以今次一定唔可以退讓啦，當然佢暴動罪係好可怕，但係如果你打得贏嘅話，就所有人都唔使個暴動， 冇錯， 打輸咗又好多人要個暴動，已經係去到一條不歸路㗎啦， 同埋呢剛才都講過，他們出到來他們 會遇到什麼事呢，或者他們的生活會怎樣，都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沒有辦法解決呢，有一個方法，是唯一一個方法，你要令大家要令到，不是說林鄭落台，不是說什麼，很簡單的，將香港的政權更替了， 即係淨係令佢倒台啦，或者簡單啲嚟講，香港人攞翻主權咯。 冇錯， 你冇主權，你乜都做唔到。即係你有所謂嘅選舉，但係個選舉如果你冇主權嘅話，你都係俾人哋取消資格，俾人 DQ， 選到都好，都係俾人取消資格，因為你冇主權啊嘛。嗯、你個選舉制度只係即係任由佢擺布，邊個有主權就能夠擺布所有嘢啦。 冇錯， 所以你有個幾好嘅選舉制度，幾完美，取消功能組別都好啦，嗰樣可以取消你資格，一樣好多。花神可以玩， 冇錯。我哋要做翻我哋香港做嘅嘢，就係話我哋要喺香港，我哋香港人要自己揸翻個莊， 攞翻個主權。 唔係，喂，我要求你，我要跪喺度求你，你北京嗰邊俾我哋恩賜我哋，唔係咁樣噶。 報錯而家香港人嗰種心態，亦都唔係即係中國人嗰種心態，大家已經唔同咗，唔係話咩上訪啊、平反啊，我哋唔係要呢啲嘢，直情要你釋放，直情要你。 即係要你跪低啦，我哋唔係當你係皇帝噶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嗰種奴才心態啦， 太強了， 而家已經係轉變咗噶啦，我哋係即係搣甩咗好多嗰啲唔好嘅，即係中國人嗰啲陋習啊、習性嘅嘢，我哋當你係咩皇帝，我哋係需要民主，大家係公平，人人平等，冇話你習近平啊高過我嘅啫，係咪先？大家都係人，咁高咁大，只不過係你咁啱係咩什麼什麼國家主席，但大家都係人。 就算你講帝制，全球嗰啲帝制嘅國家嚟講，佢哋嘅皇帝都唔係有實權㗎，佢哋都可能係皇帝係一個係好 君主立憲制啦， 但係佢哋係主要權力係下放喺議會嗰度㗎嘛。你中國人永遠就係想一個權力核心就係一個人。你一個人嗰陣時候，我話你死，你就要死嗰陣時候，你中國人你係咪要咁無知啊？係 冇住嚟講呢個帝制 啊！咩時代啊？你香港人而家係要醒醒就係話咩啊？喂，我哋唔係再做奴才，唔係再做奴隸，我哋唔再做中國人，我哋唔係做中國人呢啲咁白痴嘅思維，我哋係香港人，我哋係受過以前港英嘅文化，我哋受過好西方嘅文明，我哋話俾中國人聽，香港呢一套係領先過你哋，我哋唔係要跟你啊！要你要將你個 message 話俾佢哋聽，而我哋呢個身體力行，我哋唔會再跪喺度求你哋，我哋一定要用抗爭去攞翻所有嘢應該屬於我哋嘅。 大家千祈咧就需要去到呢個關鍵位置咧，就一定唔能夠去割席，一定唔能夠即係話放棄已經被人拉嘅嗰班人，因為你一放棄佢。即係共產黨永遠都係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佢打擊完呢一堆，佢又會圈下一個小圈子。 冇錯， 下一次就到你噶啦。即係我就經歷過得非常之清楚啦。即係開頭我係即係香港民族黨，我香港獨立嘅時候，咁佢咪即係取消我資格啊，即係去禁我啊，搞我啦。咁之後咪即係梁顯琦啦。咁之後就清正咯，清正乜乜自決啫。咁然後之後就去到。眾志嗰啲咯，咩黃之峰啊、長毛啊， 都係咁樣啦。 朱海迪就未啦，但係就快啦，都 DQ 咗一次 ，DQ 咗一次啊嘛，佢都 轉代表啦，係咪先？即係一路咁樣殺埋去，即係開頭就唉，你哋唔啱，淨係即係係你哋搞港獨自己攞嚟衰啫，係嘛？我哋唔講咧，唔過條紅線就冇事，條紅線先喐噶嘛，大佬。 係啊， 佢今次喐咗呢一批幾百個，下一次喐多幾百個，一路咁樣縮落去噶啦，冇噶啦，所以大家真係。不能割席，唔能夠放棄。 就算你泛民嗰班支持嘅朋友都好，你哋唔好以為泛民啦，又話咩我支持一國兩制，我就好安全。你支持一國兩制唔代表你安全噶。中國冇嘅嘢，你香港都唔應該有噶。如果用中國嗰個邏輯嚟講，你就算你今日你話香港獨立嗰啲，唔係我哋訴求。好啦，假設。聽日我同阿天呢啲咁嘅人突然之間消失喺呢個世界上，或者我同阿天一陣間出門口就俾人拉 Q 咗嘅嚇，我哋依半島再時線冇人再做節目啦咁樣啦，好啦，得翻你哋啦，你哋咪變成為下一個打擊對象咯，你咪好簡單啫嘛呢啲嘢，你唔係唔知係嘛？ 咁所以咧，有啲人都話咧，即係講笑咁講話射核彈我哋都唔割席啊，啱我即係點知？又啱啊！即係其實有問題，即係如果你保家衛國，有一日你要係射飛彈嘅揸戰機嘅保家衛國。揸戰機射飛彈有幾出奇咧？又好似好正常，你揸槍都好正常嘅。所以即係你呢啲咩啲人話哇燒下老將啊咩，即使係掉燃燒彈呢啲好小事咧嘛，對咩武力人哋啊橡膠子彈射程都70米啦，你點樣掉支燃燒彈掉70米啊，大佬係嘛？即係我俾你有100支燃燒彈都好啦，汽油彈都好啦，你點掉啊？你揸槍啊？你點過去啫？點掉到佢啫？係咪先？即係所以個武力係絕對唔對等嘅，大家唔能夠。去即係一定唔能夠再同啲勇武國者咧，佢哋即使激進又好，你話覺得佢暴力都好啊，你面對即係而家係生死關頭，如果啲人就咁樣冇咗人生咯，你又話齊上齊落，一個不能少，你係咪要救佢哋先？係 啊， 一定要幫佢哋噶。 冇錯，同埋 救自己添嘛，你或者你功利啲咁諗。 同埋可能我哋就咁講，可能你個腦都冇一個 picture， 冇一個 image 出嚟，好簡單嘅啫。你咪睇翻六七暴動咯，工聯會同埋香港警察嘅武器就真係對等啦，佢哋啲炸彈啊！放火啊！嗰啲有規模、有曬物資、好充足嘅去打香港嘅警察，你咪睇到佢哋點樣打咯，你點樣做咯，你咪即係當然我都唔係話好，當然我要和你飛翻先啦，我唔係鼓吹暴力咁樣。咁但係你睇下香港而家嗰班抗爭者揸住啲乜嘢啊，大佬揸遮都俾人話暴動，喂，你仲邊有得玩啊？咁而家喺個唔對等之下，我都俾人教暴動啦。咁係咪不如諗下？ 同埋你今次即係放棄，你以後都唔使佢出嚟嘅咯。即係你好難 即係再遊行集會咯。佢一 crack down， 即係佢一嘢 遊行集會都暴動㗎啦，係遲啲 所有嘅自由都冇㗎咯。你咩智能燈柱啊？你會咩智能身份證啊？跟住大灣區啊，150個啊，即係大家諗都諗到啦，係嘛？ 我諗 過往做緊嘅一啲殖民嘅工作，佢會繼續加強。 我又預言下啦，唔知香港會唔會終有一日咧，三個人圍住都係叫非法集結啦？可能三個人圍住個垃圾桶喺度食緊煙就係非法集結啦。 咁我都試過一個人非法集結嘅，俾佢話就天先生而家、非法集結啦，出去你再唔走就拘捕你啦。咁我得一個人企喺度嘅，咁長毛都試過，咁都幾有趣。即係而家香港已經即係不嬲都係咁噶啦。咁希望啲。譬如和李飛咧，咁就可以即係諗多啲，要點樣去幫前線嘅人，或者係點樣去贏成場運動？因為老實講啦，對方用武力去鎮壓嘅時候，你點樣都有翻少少自衛嘅能力嘅， 冇錯， 對抗啊！即係你唔係話，我和李飛啊，唔暴力啊，唔成，咁人哋咪打你咯，人哋咪殺你咯，人哋咪屠宰你咯，鎮壓你咯，咁你乜都得唔到 咯。你睇下，你咪又睇下中國啲維權人士咯，係啊，佢哋都係可能係寫下論文啊，或者派下單張啊，算喺網上宣傳下好和你飛啦。佢哋好多人嘅下場係點樣？ 所以即係真係要做多啲。咁星期二朝頭早都即係有人發起呢、這個塞車大行動啊嘛。 係呢、這個。不合作運動啦， 即係我都好希望咧，呢啲三罷呢一類咁樣不合作運動咧，能夠拖冧個政府，咁即係起碼唔需要再有人去上前線咧，面對槍林彈雨，你去到前面就知嘅，嗰啲彈咧啪一聲咧就喺後面砰一聲，你都唔知射咗咩，又彈嚟彈去，嗰啲催淚彈又飛嚟飛去，即係佢即係向人群射噶嘛，所以有陣時射中條柱，射中路牌又彈翻落你度，或者射喺你腳邊，有好多呢啲咁嘅係好危險、好危險嘅事。咁同埋又即係俾人拉又告暴動咧，咁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咧呢啲三八咧呢啲和理非係能夠成功啊！即係既然你唔能夠上前線去作戰咧，唔能夠去擋子彈嘅時候咧，麻煩你喺其他崗位做多啲，唔係淨係話俾啲錢僆仔去即係食飯啊、買飯俾佢食啊，呢啲唔夠，絕對唔夠，大佬。你講到尾咪即係又係佢打， 係啊，冇錯啊！ 你就係你冇為佢做啲咩？其實你即使你話買裝備俾佢又好，俾飯佢食又好，呢啲係幫助，但係你幫得幾多咧？即係始終你都係擁佢上前線啫嘛，即係都係佢孭住嗰套裝備，都係佢食完個餐飯然後走上去前線受把， 係冇錯。 又唔係你上去，即係我當然唔係要強求你上去啦，但係你必須要。做得更加多，唔好覺得話我就係捐咗錢、出咗錢，或者搬咗箱水嚟啊，出咗少少力，我搬咗少少物資就算啦。即係唔好話嚟到啊，我戴咗口罩、戴咗頭盔，然後傳下物資，哎呀，索帶要索帶，要水呢啲太少啦。我真係覺得係絕對唔夠，絕對唔夠。你諗下，你前線嗰啲人係付出幾咁多？咁既然你唔能夠喺前線去付出，唔能夠出咁多力嘅時候，咁你用下智力啦，用下即係用你嘅錢去做得更加多嘅嘢，即係唔好停留喺咁 好似嗰啲 咁基本嘅階段， 好似嗰啲籌款咁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嗰啲咧， 就要出得多先得，你咪出少少就做咗嘢嘅喎。 不合作運動咧，大家唔好諗，喂犯法嘢我唔做噶咁樣，嗱唔緊要噶，不合作運動咧。並唔代表你犯法，喂， 我都唔一定唔犯法。 嗱，當然咁講，嗱，打個譬如，喂，你話有啲人喺地鐵入邊可以叫做頂住個車門唔俾佢閂咁樣啦，喂，其實你唔好講話今日或者係依幾日啊，或者之前講嘅不合作運動所發生嘅事，其實你平心而論。每一日喺油塘金鐘都係有人做緊呢樣嘢，而佢哋唔係有心做嘅。喂，大佬，人哋人人講緊翻工嗰陣時，成架車身全部逼緊沙甸魚嗰陣時候，喂，有時我可能我 set 我咁夾咗半個身入去，跟住個車廂嗰個門咁夾埋嚟，喂，跟住撞到我，跟住我開翻唔關我事㗎，係咪先？喂，其實每日香港都發生緊，大家唔需要擔心嘅呢樣嘢。你咪照喂照逼入去，你做翻你平時嘅自己得噶啦。其實每一日油塘金鐘都係咁樣叫做嘅，或者旺角都係咁樣噶，你咪照咁樣過咯。你咪咁安全嘅問題，因為未閂好車門，咁架車唔開，唔係我控制，亦都我都唔想，我都趕翻工噶嘛，係咪先？大家可以咁樣諗，唔使諗得咁誇張噶。其實 咁又即係好多人話哇，你哋咩阻人翻工好暴力啊，文明暴力啊，又話咩你哋啲。好暴力啊！唔俾人發，即基本上都係覺得你哋唔係和平示威，你哋好暴力。 即係皆因咧，就係阻到佢翻工嘅啫。即係話其實你哋平即係即係平時遊行示威，唔通唔阻你咩？咁都阻你噶，係嘛？條路咁喺度行嘅時候，係咪咧？咁你都搭唔到車啊？係咪啲巴士班次又取消咗啦？係咪？呢啲好平常噶啦。呢個係成個社會嘅問題，冇人能夠獨善其身。 係啊，冇錯。 即係同埋點解我要因為你呢啲咁自私去翻工而犧牲咗成個香港嘅前途同埋社會利益咧？係嘛？其實大家都應該要放低你自己眼前嘅呢啲咁蠅頭小利，或者係咁短線嘅一啲嘢，因為好多人都放棄咗，即係有啲話：哇，警察要即係都要養家活兒，都係打份工啫。佢哋喂，咁你諗下前線啲人，有啲人辭咗份工走去走去前線打添啦，係嘛？咁有個機師添啦，傳聞話俾人拉咗啦，又告暴動啦。咁呢啲點計啊？人哋唔通唔撚使養家啊？人哋呢啲冇付出啊？人哋夠多高人工啦，人哋夠出嚟啦。咁點解你唔能夠辭咗份工去啊？即係講到尾，你咪為咗錢出賣自己，出賣靈魂，做只狗。 系冇错， 做垃圾，屌你，做呢个人类嘅即系呢个渣滓，社会嘅渣滓，人渣。 嗯，即系讲开而家个不合作运动咧，咁嚟紧其实亦都有三罢啦。咁我自己身边亦都即系其实嗱，讲三罢呢样嘢，其实都唔系呢排，其实喺之前上个月都已经有听过噶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喺度講緊，喂，我要點樣做啊？喂，或者一啲工會會唔會點樣撐啊？咁今次講緊八月呢一個三罷嚟講，我見到個反應，暫時呢一刻咧個反應咧，好似係比之前好咗。有好多人咧。之前就話，我唔得噶，我唔罷得工噶，咁樣好啦。但今次咧，有啲人我唔知咁樣算唔算進步。但我都知咁樣做其實都未必有個效果，佢哋就話：，我諗住嗰日請假㗎啦。 但其實呢即係星期二咧，就有啲人去阻嗰個地鐵啊，或者係巴士啊響應，其實就係幫大家罷工嘛。即係大家咪好撚多，即係哎呀好多顧慮，哎呀死啦！如果我真係請假或者真係罷工嘅時候，咁我點算啊？即係可能交代唔到啊咩啊？唉，都知道你班友唔掂噶啦，係咪先？少少嘢都做唔到啊，少少代價都付出唔到啦。 係啊， 咁而家咪人哋幫你咯，塞咗哦，唔關我事喎。 你咪 地鐵停咗喎，巴士又停咗喎，咪翻唔到工喎，老細，我唔係想罷工喎。 仲有喎，你諗下， 幫你啦，而家幫你搞埋。 香港人好多每日翻工都係搭地鐵，而地鐵經常發生事故，亦都有延遲。咁呢啲延遲搞到你翻工遲咗，或者甚至乎翻唔到工，亦都唔係新鮮嘅事。喂，你咪話咯，喂係啊，咁地鐵啊嘛，咁地鐵佢唔閂門唔開車唔關我事㗎。其實呢個冇人話你喎，我覺得呢樣嘢，亦都可能連你自己老細都係咁樣。係啊，唔係話呢排啊，以前都係咁㗎啦，係咪啊？你使乜咁唔需要擔心呢啲嘢？ 不過就星期二嗰日就真係塞得好犀利嘅，咁咧就塞到港島線咧有半條都冧咗啦，即係銅鑼灣去到柴灣咧都停止咗服務，咁啲人咧就要走上去地面咧就可能搭下接駁巴啊， 或者搭電車啊。 咁我見好多 case 咧都話即係可能八點鐘就搭車啦，十一點鐘先翻到公司啦。咁有好多人都係十一點幾先翻到去，咁我食個早餐，即係我塞車喎，咁啊翻唔到工喎，咁咪食個早餐先咯。咁啊，翻到公司坐一坐啊，食個午餐咯， 係咯， 即係其實大家有冇咁中意翻工咧？ 嗱，雖然我都知道，即係十號風球都阻唔到香港人翻工，但係而家係咪俾一個可以俾個機會你香港嘅市民去喘息一下、休息一下，過翻一啲我成日講 quality of life 咧？喂，你要翻工，要一日要咁辛勤去做嘢嗰陣時候，係咪應該要有個足夠體力咧？咁你既然有嘢阻住你翻工嗰陣時，不妨去食個早餐先咯。你咪呢、這個令到自己有體力噶嘛。 咁有啲人又好擔心話，你咁樣民意逆轉啊，剩啊嗰啲。喂，其實啊，即係嗰啲有啲嘅訪問就話啊，本來都支持你噶，但係咧咁樣咧阻到人咧，咁我就唔支持你啦，收皮啦。即係呢、這個，即係唉點講咧？即係好似我以前嗰個藍絲老細咁樣，我以前八九年我都有出嚟啊，七我都有出嚟啊，係咪撐湯家華啊、藍絲咁樣？ 咁犀利！ 即係講到我自己啊，都撐啊，我一齊。你係撐嘅，你就唔會有少少事啊。即係你就話，哎呀，我就唔支持你啦。即係啲人嘥氣，本來即使佢話本來撐你都好，咁佢會做啲咩？我相信佢連講出句聲都唔會啦，俾錢你都唔會啦，佢會做啲咩？你唔需要 care 呢啲人啊，因為要撐嘅人就一定會撐落去，唔撐嘅人一定都唔會撐落去。你諗下過咗元朗。即係恐怖襲擊之後， 就呢度咁多，即係每個禮拜每一日發生咁多事情之後，佢係撐就撐啦，唔撐就唔撐啦。咁同埋你即使係即係招攬到一啲所謂中間派或者唔撐人都，喂佢哋會為你做啲咩咧？佢會唔會真係上前線同你揸住個盾去衝啊？又唔會啊！佢會唔會同你即係巴士底監獄咁樣攻入去救翻啲人？又唔會啊！佢會唔會出好多錢啊？或者點樣做啲咩啊？可能都未必會。即係你唔需要理嗰啲人，其實嗰啲人都係幫兇。老實講，即係嗰啲保持中立嘅人都係仆街嘅，都係幫兇。 呢個係呢個。 即係你喺呢個重大道德危機嘅情況底下，你都唔出聲嘅時候，你就係呢個施壓者嘅嗰個幫兇啦，係 啊， 係嘛？你一定係企喺弱者對邊咯。我哋弱者，你而家唔出聲，係 咯。 即係大家成日講個例子就係紀安打大雄，你唔出聲，咁你咪真係幫緊即係呢個紀安。你冇去幫大雄，你支持緊呢件事，你係即係袖手旁觀，你默許呢件事情發生。 冇錯，你默許呢件事，或者其他人咧得個望字，咪大雄咪俾人打到一鋪一碌咯。 即所以去做不合作運動嘅人，你放膽去做啦。你唔需要去擔心啲咩民意唔民意嘅啦。起碼有成百幾二百萬人係即係喺呢邊啦，係嘛？同埋你諗下，而家俾人告暴動嘅人嘅手足嗰啲兄弟，就諗下佢翻唔到工咁樣，算係啲咩代價咧？你係咪就係為咗要俾佢可以準時翻工，然後你就放棄你兄弟唔做呢啲不合作運動咧？ 係啊，冇錯。 冇辦法，我哋一定係要令到呢、這個即係呢個政府有極大嘅代價，要拉停佢咯。 同埋我哋一定要做一啲嘢，係繼續 keep 住外國嘅傳媒係會報導，係會有啲 picture 話俾全世界聽。我哋要依今次嘅行動，我哋所做嘅嘢，我哋係已經抓到外國嘅 attention 嗰陣時候，我哋咪要話俾佢聽，喂，繼續噶，我哋點解會有不合作運動啊？外國傳媒係知噶，係知道你香港發生乜嘢事噶。你唔好以為喂，你無端無端有班人係打，唔知你白衫嗰班人係咩人啊？喂，全世界都知道你白衫嗰班係黑社會嚟噶啦，係你哋自己唔認啫嘛。全世界都知噶，而全世界都知道你班學生全部都係得手無寸鐵噶啦。不過就俾班差佬打。 即使而家你掉汽油彈，我諗外媒都唔會講啲咩嘅。咁啊，大家知道其實嗰好小事啫。 官逼民反啊嘛。 好小事啫，佢對面開槍係咁射你，係咪？ 咪係咯，喂， 即係你個武力都唔對等嘅時候咧，掉燃燒彈，即使係掉燃燒彈，你都追唔到佢個武力個級別。 冇錯，同埋你外國嗰啲傳媒，好似頭先上一節都睇到，喂，佢哋知發生咩事啊？喂，戰地記者成副裝束去報導依啲新聞，去俾全世界睇，所以大家唔需要話擔心呢樣嘢嘅，即係擔心話犯唔犯法啊，又話影響到。你不影響佢依個世界，你就改變不到。你改變不到，你就繼續做奴隸。 你示威本來就是即係令人增加成本嘅啦，你就阻到其他人噶啦，係咪先？ 你簡單啲嚟講，你其實可以好樂觀咁諗。如果我今日可以叫做協助一下一啲不合作運動，我又不犯法，我又可以翻工之前食個早餐，我又可以有啲 quality of life， 到最後可以原來個結果出嚟幫到我，我唔使二三萬蚊供一尺樓嗰陣時候，咁你做唔做啊？我相信香港好多人都會做啦。如果喂我做完之後可能變翻我二三千蚊供一尺樓嘅話，嗰陣時你做唔做啊？ 供你少少啦，大家一齊搞冧個樓價去啦，即係個目標係你當係咁樣啦，你唔好搞冧，淨係搞冧個樓價。 我哋嗱搞冧樓價咧，又好似好誇張。嗱，我哋將個樓價降翻一個合理水平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幾萬蚊一尺啊，好冇？人哋外國嗰啲樓邊會咁樣噶？你香港而家就付出呢啲咁嘅嘢嗰時，如果你係可以換到咁樣，你做唔做啊？ 打個六折即刻可以買樓啦，幾好？ 咪咯，即係我哋好，我哋已經好和平理性噶啦，話俾大家聽，喂，咁樣做你有咁嘅後果，你係可以得到啲咁嘅好處，你做唔做？你等幾時啊？ 咁希望大家咧都係嗰句，即係做多少少，因為已經前線嘅人付出得太多太多嘅代價，所以大家都諗下自己係咪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多啦，唔好就係做啲最廉價嘅嘢。咁希望大家喺呢一輪新嘅打壓，即係去恐嚇啦、高暴動啦，千祈唔好退讓，亦都唔好放棄俾人拉咗嘅兄弟，因為即係一輸咧，就大家都輸得好慘啊，所以一定唯有贏嘅啫，只有贏落去，冇得輸 嘅。我哋而家咁樣睇落去嘅話，我哋輸咧係真係係唔係話自己家庭咁簡單，係成個香港都會輸，係輸係冚家產咁輸。 咁所以大家就加油努力， 和小心保重，各位再見。 再見。